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23近4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如果大家呢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进行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啊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可以互相交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就一个案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是民间的借贷还是商品房的买卖啊。那么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在我们首先呢就一个案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是民间的借贷还是商品房的买卖啊。那么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在二签订借款合同或者是签订其他的证明双方存有借款合同关系的一个书面凭证都是没有签的啊。那么李四呢在2014买卖合同将该房屋呢作价248万元过户给了李四。并且呢张三与李四呢又签订了一份回向守约方支付100万元的违约金。到了2015年了，一年以后了，4月14号到了，那么张三呢无力向李四支付回购款，那李四呢将张三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张三的支付100万元的违约金。这个情况呢它是违规的吗？高不高？ 首先这个年息的24%，这个也就是原来咱们中国人民银行有一个贷款通则上， 违反国家条例的是吧？ 这个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年息24%是属于国家无条件的保护，但是如果约定于年息24%，低于年息36%是属于相对保护，就是已经付过的，那么不能再往回要了，就是付就付了。但是没有付的话不能再要，这个期限的。 好的，不管怎么样啊，根据这个例子我又就是发展出一个话题，就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事，真的不要轻易借贷啊。现在那个各个媒体曝光也很多，比如民间的这种乱象哈，借了几千块钱最后转到几十万块钱都有。所以无论是大人成人还是孩子，我所谓的说的孩子比如一些大学生啊涉世不深的一些人，他不太知道，最后呢被裹挟着然后贷款，最后真的是出了大问题了啊，真有自杀或怎么样的啊。所以这个借款啊不要轻易去做啊。好，那么还是回到这个话题，那实际上李四啊他是这个就是他借给这个张三的钱啊，于是这个李四啊他就将200万元呢就借给了张三，那么张三呢也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作为担保，也就是说这套房子呢是作价是248万，就是给李四 是吧？给李四作为一个担保。那么这个248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实际上是这样啊，你看他等于是借给了张三200万元 本金、 嗯、那么这248万，那个48万实际上就是一年的利息， 对， 是这意思吧？ 年息24%，对，利息、 哎、所以利息呢是48万，所以呢248万，那么也就是说张三呢将自己的房子作为担保啊，将这个房子作价248万元过户给了李四。当然了，过户呢他们只是签订了一份回购的协议，这个回购的协议呢就是说一年之后如果张三啊有权以248万元的价格回购该房屋啊，那如果张三未能如期回购该房，或者说李四在回购期间内拒绝张三的回购请求了，那这时候就等于是违约了，是吧？因为你到期限你没有还上这个钱，等于是违约了。这个时候呢，他要拿出100万元违约金给李四，是这意思是吧？ 如果张三违约的话， 违约的话， 比如说他到一年期、 嗯、没有还上， 没有支付，向李四支付248万， 嗯， 那么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啊，这是他们俩之间定的一个协议， 对，约定的 一个、啊。那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说，如果这一年之后哈，他没有还上这个248万的话，那他们之前签订的那个房屋的买卖还存在吗？这房子给谁？在房子在给谁的基础上还要交一个100万的违约金，是这意思吗？ 对，这个实际上说房子是单独出来说， 单独出来说， 因为从这个法律这个性质上说，房屋已经过户给了李四 、嗯、 对吧，已经属于李四的了， 对。 那么如果张三，如果再按照这个案件 上 往下推，如果张三逾期，就是说到了期限之内他没有支付248万元的话， 嗯， 他除了丧失回购权之外， 嗯， 也同时需要向李四承担违约责任。 好的，我估计听众朋友已经听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了，那么接下来问题出来了啊，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张三与李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具体的说，是房屋买卖合同法律的关系呢，还是民间借贷法律的关系？ 本案中啊，张三和李四进行了房屋买卖行为，但是这个房屋买卖行为呢，是为了张三向李四的借钱，那么借款人张三呢，向李四提供的一个担保。那么如果张三没有如期支付本金及利息，哎，那么换个形式就是说呢，没有支付248万元，作为这个款项回购该房屋的话，那么张三就丧失了这样的一个回购权。 嗯， 那么这个从本质上说，这个张三和李四啊，还是一个借款合同关系，或者我们更准确的说叫民间借贷关系。 那应该说他们的关系是借款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借钱就是为了， 对，还是借钱关系。 对，这个房屋只是个担保， 只是个形式， 只是个形式， 他们走一个买卖形式。 嗯，那么他们不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只是签订了一个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啊，像这种做法合适吗？ 嗯，这里面实际上说咱们怎么说呀，因为在咱们国家是这么规定啊、 嗯、 对于一个合同，只要它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包括那个行政法规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那都是有效的、 嗯、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去分析的话，只要这个合同它没有规避相关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是吧，更不涉及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就有效。其实就本案而言的话，包括他相约定的相关的利息，他只要没有超过国家限定的范围，那他们进行如此的操作，也并不是完全否定他们的。 嗯， 这个实际就是说，这里面只是一个作为咱们当事人吧，一个方便的需要，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愿意以这种借款形式体现。可能出于某种考虑，但这种考虑并不意味着是为了规避国家法律行为。 嗯， 可能只是一个双方的一种选择，他们愿意选择用房屋买卖的形式来掩盖这个借款的事实。 嗯，所以说他们 国家并没有否定这个事实、嗯、 还是这个可以的，这种做法是吧？ 对对。 那么也就是说，不签订这个书面的借款合同啊，只用签订商品买卖合同， 商品房买卖， 哎，并呢 登记备案的方式作为担保啊，同时呢签订了回购的协议，然后呢再用出借人向借款人实际交付款项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啊。应该说这种做法确实像刚才您说的是目前一些民间借贷当事人选择的一种借贷的方式啊。 对， 应该说从法律上还是承认的。 但是说我需要提醒一句的是、作为本案中的张三吧，就是借款人，因为他必定是拿着房子出去了，已经登记给了出借人债权人。如果在实践中啊，咱们就说北京的话，咱们都知道如果房子要处于一个下行区间的话，可能还不担心，是吧？ 对， 因为房子不值钱。但是如果房子处于一个上行这个区间的话，那么如果相应的房子的涨价的幅度超过了违约金的幅度，比如说，那么人家就有这样，或者说是他就是恶意的，我把房子我又卖给别人了，因为本案中必定是这个房子已经转移给了债权人。那么债权人如果他要是有恶意行为的话，他擅自把房子又高价卖给别人了。 对。 那么你作为债务人，你即便是你在回购期内去回购房屋，人家债权人说了我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那你看着办吧。 对，虽然这个房子还是张三在住着， 对， 是吧？ 对， 但是这个房子他已经是这个 押给了产权上 已经给了李四了，已经转给李四了，所以呢实际意义上李四就可以把控这个房子。 是的，可以转移，因为 这样非常危险。 对，他可以找个理由吧，因为什么原因是吧，是那我低价甩卖房屋，因为有的人就有可能他不去看房，或者说通过什么手段是吧，这个达到他的目的。因为有的时候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看到房子。 另外毛毛有一个微信，他说哈，像这种民间借贷之间用自己的房子作为这个叫什么呀，就用这个房子来压叫什么叫抵押啊？对，他说 从本质上是抵押，实际是一个以一个形式上的买卖实现的。 对，他说用这个房子作为抵押，指双方呢签订了一个合同，像这样的做法，可以成立吗？其实刚才您说还是可以成立的。 其实我刚才跟您说了，只要他的行为，比如说你们的资金，比如说企业，那你是自有资金，对吧？包括个人。你的钱也是自由的，你不是从银行贷出来的钱，你又进行一个这行为。如果你从银行贷钱出来，你又进行一个转贷，那这样的是违法的，对吧？我们说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在合法状态下的一个不违背，我前提就说了，不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这样的合同就是有效。 好的，那么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之间这个合同呢还是有效的哈。所以最后的结果，我想问一下张律师哈，你看他这个张三确实一年以后他是无力向李四呢支付回购款了，所以呢这个房子已经是人家李四的了啊，那也就是说248万这个就失去了啊，这个房子呢也就失去。当然他还有200万他借了李四的，所以他本身还落了一个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之间还签了一个啊，就是说如果回购不了的话，你属于违约，还要给人家李四100万元的违约金。那这个最后是怎么判的？还真要给他100万元吗？ 在这里面张三如果按照回购协议的约定，是存在违约行为的。除了您这个房子你丧失了一个回购的权利之外，那么你还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是吧？至于说双方约定的100万，如果过高的话是可以向法院申请酌减的。因为按照常规的话，他这个合同标的一共是248万，涉及了100万的违约金，应该说是偏高一点的。那么作为张三是可以请求法院酌减。 对，所以呢这个案例啊也让我们看出来张三确实当时是这个手非常紧的哈，就确实是需要钱，而且感觉他呢就非常的有诚意哈，不仅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了李四哈，而且呢还跟你签订了一个合同。这个抵押不是形式口头上的抵押，他是跟这个李四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将这个房子以248万元过户给了李四啊，这可是实实在在过户给了李四了。另外呢还跟人家签订，如果一年之后回购不了的话，就证明是违约，还要向李四支付100万元的违约金。 所以写得非常清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是没什么办法了，你真的是违约了，一年之后你确实没有还上，那房子归人家，而且这100万元的违约金还多少，当然有待于最后哈、这个 法院怎么判这个事儿哈。不过呢，通过这个案例呢，这个张律师您觉得有些什么启示吗？ 通过这个案例呢，其实我们应该是这样来分析啊，对于一个事情，对于一个双方的争议的法律这个所谓的一个到最最最基本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法律关系判断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以表象的所表出的一个形式，比如书面的了，还有口头的了，形式来做一个，或者从只是从一个角度来判断它的性质，应该从一个整体的来考虑。本案中就是这样，如果你表面上看的话，它只是一个房屋买卖合同，还有加上了一个回购协议， 嗯， 好像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借款合同，或者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从整体上他们这个操作来看的话，实际上说他们就存在一个借款的一个本质的问题， 嗯， 所以最终定为本质上一个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 也就是它表面看的是这个商品房屋的买卖， 对 啊，实际上呢它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内涵在里边，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 是的，是的。 好的，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今天呢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您呢可以把问题写上啊，然后呢发到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案例啊。这个买卖合同啊尚未履行完结，那么买受人呢是否可以请求确认其为房屋所有权人啊。这个事情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也确实是挺普遍的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在2008年的时候，张某当然是买房人呐，与李某这是卖房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价是480万元，分别呢于2008年9月18号支付了20万元，2008年的10月08号支付了200万元，那么在11月份啊又支付了260万元。那张某呢在支付完毕第二笔房款以后，李某呢将房子就交给了张某居住。但是在张某支付完毕全部的购房款之后，李某呢以各种的理由呢就推脱，并未呢配合办理过户的手续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买房人是张某，那么卖房人呢是李某。实际上张某呢，反正分几次吧，已经给李某呢这个钱基本上全部支付完毕了。但是呢这个李某呢最后呢以各种的理由未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啊。那问题来了，那也就是说买受人是否可以请求确认其为房屋所有权呢？那张某呢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购房款了，在面对李某不予配合办理过户的问题上，那张某可否直接起诉确认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呢？ 这里面其实我就想给各位听众吧做一个提示。什么问题的本案中啊，这个争议呢是呢，虽说张某是以确认房屋所有权的形式来起诉的，但是我们分析这个案件呢，是属于一个什么呢，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啊没有履行完毕，虽说张某已经支付完毕全部的房款，但是李某还没有完成配合过户的这样一个手续，应当说这个行为还是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的一部分，需要涉及一个履行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那么只涉及一个李某有法律义务继续履行合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张某起诉确认这个物权的所有权是属于这个适当的，这个按照常规规定的话，那么是要驳回起诉的。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房屋买卖的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张某啊，可以呢提起要求， 就是要求 继续履行合同。 哎，李某继续的来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要求啊，要求李某呢配合他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哈。确实，人家张某呢已经把钱交齐了，但是呢，李某呢就是没有这个过户啊，没有过户。那么实际上这个房子呢还是属于这个李某的啊，不是属于人家张某的。 是的，还是李某 啊，因为你虽然说把钱交给他，但是没有过户，这个没有实际成为房子的所有人。是这意思吧？ 还是一个债的问题呢？ 对，所以人家张某也非常的着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生活当中也确实有哈，有的时候一方失信啊，让对方也是无能为力。像这种情况，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能不能在之前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制约手段？比如说，我交款到什么程度怎么样，你就应该来过户。如果你不履行这个手续的话，那你应该属于违约，我要求补偿等等。是不是在之前要有这些？能好一些呢？ 我觉得至少说得把两个门吧，第一个门的话，那就是说，约定最后一笔钱支付，无论是通过银行贷款还是什么形式，那么在支付最后一笔钱的时候，过户手续需要办完。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门需要把握。 嗯， 另外一个门的话需要把握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支付完至少大概吧，最多一半房款的情况下。那么房子需要拿到房子，因为必定说是你占有房子，也是一个对于将来主张权利是一个有利条件。 对对对， 哎， 就双方呢都要有一定的制约。 对对， 啊， 另外的话，其实际就是违约责任的问题了，就是约定一些违约责任，是吧？让对方呢设于这种威慑。可能会好一点。 对，像您的意思就是说，人家买房人交了多少钱以后，你就应该给人家过户了啊。然后卖房人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您呢拿到多少钱以后啊，就要配合人家来进行过户啊。这个事情呢，应该事先是有一定的制约的啊。 对。 或者刚才你还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要卖了哈，然后什么时候你就要搬出去啊，让人家买房人要居住，这些都要事先的说好 的。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买卖完了以后，然后卖房这方啊，就是死活不爱走，或者说他拖延啊，人家都交完款以后，甚至房子都过户完了，他还不走，其实可能有种种原因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好好协调好这个事儿，你不能说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赖着不走，这也是不对的。啊，或者说呢，人家把钱都交完了以后，你不给人家过户，这也是不对。那当然了，这有些东西是道义上的，我们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还是要在之前的合同当中有所体现。 对，写明确。 写明确哈。 写明确。 你像这个可能就之前没有写明确。 因为实践中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出卖人以自己的房子，比如说以自己的新房子正在装修等各种理由吧，来拖延这个搬出的时间。这是就是因为他当时在买卖合同中关于搬出的时间没有锁定清楚。 没错，没错。说到这儿呢，我有一个朋友哈，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儿。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买了一个新房，买了一个新房的话呢，然后他卖了一个自己现在的房，又买了一个新房啊，然后他那个新房啊还正在装修，所以呢他无法搬进去，所以只能住在他的旧房里边。但是呢卖他房子的，就是买他房子啊这个人呢特别通情达理，就说没关系啊，说你先装修着，等你那边装修完了以后你再搬走没问题啊。其实当时我听了以后还挺感动的啊，我说的你看这个互相之间挺理解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沟通，你不能说人家呢你已经把房子卖给人家，人家就想住进去，但是你还不搬走，这是另外性质的事儿。是吧？ 像您说的，其实就是一种某种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出卖人他不是恶意的， 是 这个占有房屋，确实因为像您说的客观原因，新房子真的在装修，或者某些原因卡住了，是吧？暂时不能搬进去，导致呢这个自己腾房的时间拖延。我相信只要说以这种真诚的态度，去进行这样的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可能就容易获得对方的谅解。 对，最好不要诉之法律什么事情哈啊。另外像刚才这个事情，我也想他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履行他的义务的情况，可能也有种种原因啊，比如说李某以各种理由推脱，都不配合人家来办理这过户手续，是不是他有其他想法啦？这都有可能啊。 其实往往出现的，如果说咱们往善意里想的话，的恶意咱们不用说了，不用谈了，那这本身就是恶意的。如果说不是因为恶意行为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沟通的原因。就是说，如果说你向对方不能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表达，对方觉得你有隐瞒，有隐瞒就有怀疑，是吧？这个怀疑多了以后， 那么就产生一种不信任，那必然会产生各样这种各样的问题。 那比如说我多想一步哈，这个李某他就死活不配合，他是不是觉得他这个房子卖亏啦，卖钱少啦等等，他想让对方再给他补啊，有这种可能吗？已经签完合同了还有这种可能再补钱吗？ 实践中存在 存在、 哦、他不能明说，因为毕竟协议已经签完了，对吧、是已经锁定了这个这钱数了，他不能说我擅自说那我就还要多少钱，但是呢用自己的行为表达说你还给我点、 哎呦， 因为可以想象必定牵扯到这么大标的额的钱是吧、一般人的话你要是真要经过官司的话那又得折腾小一年的时间，对吧？ 对对， 很多人的话可能望而却步、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真是别有用心了哈，跟无赖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有契约精神的，无论是您卖的不错或者说您卖亏了等等的，那你当时怎么签就应该怎么做啊，这是一定要有契约精神的。好了，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张律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